金钟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港股帮， 喂，各位听众，呢一个系港股帮啊，系啦，因为嗱，即系我哋就审下审下咁样啦，因为啱啱我哋就系录紧另一个节目啊，不讳言我哋就即系港股帮包咗罐头嚟噶啦，大家都知噶， 罐头嚟噶， 系啦，咁啊， 一定录定嘅， 系啦，咁啊，又喺榕树头啊，我哋双象征榕树头啦， 啊，双子榕树头啦 ，OK， OK， 咁啊，又听阿帮讲股啦，喂，今日你又讲一个嘢，就系、是、即系你又系。用嗰隻字啦，又唔係用嗰隻字嘅真實嘅意思喎。你成日都係咁喎，你。 依、這個世界好多都係咁嘅事㗎啦。 係啊。咁你想講咩㗎嘛？你想講？ 今日想講買板。 買板。 嗯。 你就但係就好明咁講咗啦，就好明顯我哋唔係我哋認識嗰種買板啦。 以前我哋認識嗰種買板咧，我其實都係有部分關係嘅，同嗰個買板又唔係爭好遠嘅， 即係可能雙重身份嘅，有兩種買板㗎，兩種買板佢都係。 係啦，因為以前咧。好多喺我哋殖民地年代咧，有一種角色咧，喺我哋對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 嗯， 同埋香港作為華洋雜處嘅社會有重要嘅角色地位， 嗯哼， 係啦， 係 啦，喺個香港開埠初期同埋清末嘅時間， 嗯， 嗰種咧就叫買板， 係， 呢種買板咧，其實我覺得洋行嗰度咧， 係啊， 即係同洋行交涉嘅中國人， 嗯、 尤其是喺廣州開始， 嗯， 係嘛， 係 廣州開始就呢啲咧，呢啲因為呢啲中國人咧，就有樣嘢唔同嘅，起碼咧佢哋咧有啲係識英文嘅， 係因為佢哋就通外語啊嘛。 其實買板你都可以分到大概兩個 generation 嘅， 嗯， 即係你話如果佢純係即係純係華人咁樣做嘅，我係應該比較後期嗰批，佢早期應該係一啲。啱啱到步，跟住係嗰啲嘛，係混 mix 嚟噶嘛嗰班， 係混血兒，有班 mix 嘅， 有班 mix 嘅， 開始係 mix， 有班混血， 不過整下整下咧，有一啲咧， 其中有一個就係我哋好熟悉嘅河東啊，係 啦，河東爵士， 嗯哼。 咁另外仲有好多嗰啲，譬如話以前啊，即係以前嗰啲應該點樣講啊？咩能人物可以舉個例咧？喂！有咩人物舉例好啊？買板， 買板啊！河東咯， 河東啦、 啊。仲有邊個人啊？揸啲呢個咯，阿楊 方。揸啲咯，係咯，揸啲楊方咯，係咯。即係呢啲嘅買板， 係。 即係咧，佢哋係促進咗我哋中國人啊，打開叫做打開外國市場，或者同外國人做生意 嘅中間人嚟嘅， 中間人嚟嘅。 係啦，就因為。在語言不通啊，或者即係呢個社會風俗有不通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佢可以走兩邊食兩邊飯嘅人咧， 食兩邊 咁佢梗係就係食住條衰雞最肥噶啦。係 啊，梗係肥啦 嗬。OK， 咁但係就即係你，但係你今日就唔係真係想講買板歷史啊嘛？ 梗係唔係想講買板歷史咧？買板歷史我哋都知啊。但係一啲買板咧，但係咧，買板呢個字眼咧，其實今時今日都係用緊嘅。 係，今日仲有買板，我唔信。 係啦，但係嗰啲買板咧。就咧就要聽埋咧買板本身咧由買板演變咧行政吸納政治嘅事啦。 嗯， 因為以前咧英國政府咧就咧吸納咗一啲精英，所謂社會上華人嘅精英，就去入去嗰個諮詢機構裏邊。 嗯， 譬如有人係立法局議員， 係 第一個係阿邊個啊？ 立法局議員啊？ 阿邊個？嗰個 伍廷芳 係啦，伍才 係 係啦，即係呢啲咧。就慢慢入咗個建制裏面， 嗯， 係啦， 就吸咗入個建制裏頭啦， 吸咗個建制裏頭，咁呢啲人咧就開始咧喺個建制裏面咧發揮佢嘅政治能量啦， 嗯， 係啊，雖然英國佬咧就好正嘅，佢明知道咧就係咧佢自己係唔係好理解中國人係點樣搞法嘅個社會， 係， 係啊。咁咧，佢就揾呢啲人做中間人， 嗯、 就等你，佢個叫做做一啲所謂嘅類似少少特權階級， 係。 但係嗰個特權階級就要喺我哋英國人之下嘅特權階級， 嗯， 就去管理住咧，令到所有嗰啲一般嘅百姓咧，就起碼咧有啲意見可以經佢哋上得到去，或者佢哋嗰啲政策可以落到去下邊， 嗯， 就唔係好似咧隔離埠咁樣咧，葡萄人。華人做華人就唔同嘅，即係真係一個有效嘅管治嚟。 係， 係啦。但係咁又調翻轉講，英國人有一個好嘢之處， 係 而家啲買板有啲唔同。 嗯， 英國人咧限制嗰啲買板咧， 就咧永遠咧佢咧就控制得非常好嘅。 嗯，點樣樣咧？ 你有即系咧，佢哋咧係要咧係要你個身家係非常清白。 嗯，點樣清白法咧？ 咩啊？ 即係點樣清白法咧？冇案底嗰啲啦， 冇案底啊等等啦。咁你跟住你又冇話大佬你老豆犯毒嘅，我捉到你。 嗯，咁你就得噶嘛？咁準做啦，你 咁唔好啦。唉，你唔好入嚟我檔口玩啊。 係 係啦，係啊。第二咧，佢咧，如果咧有任何嘅一啲嗰所謂嘅買板階層嘅精英咧， 嗯 啊，有咩事情出咗， 係 影響到大英政府喺香港嘅管治， 係 嘅聲譽玷污， 嗯， 佢都一手起刀落咧， 就會炒噶啦， 就會劈咗你走噶啦， 係 係啊，而且咧毫不留情嘅， 嗯， 所以咧個個咧嗰啲人咧。嗰啲人聽到咧，見到咧，即係嗰啲買板門中間咧，見到呢啲咁嘅事咧，佢哋咧永遠都有個警惕喺度。 嗯， 就算咧佢係特權階級咧，佢都唔可以做一啲過分事嘅。 嗯， 係啊。 咁呢個同真係同中國人社會好唔同啊。 係啊。 中國人嘅特權階級就係咩咧？ 乜都可以做， 過分事都會做嘅。 係啦，佢就唔得嘅，應該。 係。 係啊。 即係 reasonable 嘅。 係啦，但咧。咁社會又變遷啦，呢、這個世界咁呢啲，其實講買板政治講戰前嘅事， 係啊， 戰後咧其實咧香港社會開始生變化啦，咁、 嗯、 慢慢有好多移民，即係因為國內嘅問題，咁嚟咗香港， 嗯， 同埋再加上1967暴動之後， 嗯， 行政階級政治基本上呢一個方法已經係 out date 啦。 是 開始咧就要做嘅嘢咧就唔同曬啦，完全即係直情咧，英國政府咧就開始咧將公務員可以本地化， 可以在地化啦， 可以在地化， 就唔係就係吸集呢個嘅華人精英啦。 培養佢哋一個係有華人滲入去裏邊嘅文官體系。 不過咁講，我想講咧，其實即係叫拆開少少啦。 嗯， 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你話嗰個本地員，即係公務員就本土化啦， 嗯， 即係成日係本地化啦，所以。咁但係就其實我覺得即係我睇法就呢個其實係一個行政吸納政治嘅擴大版嚟嘅喎。 點解 咧？因為英國人搶嘅公務員咧，佢絕對唔係阿豬阿狗都請嘅。 咁梗係啦。 即係所以其實佢又再咩？佢又再將再下一層嘅一啲嘅精英分子咧，就吸埋落個政府 啦。佢將精英分子吸入入去。係啦，將一啲社會上即係唔係淨係買板精英，因為買板精英始終係一個傾向咗商界利益嘅一個政治體系。 你就諗下，其實你就係 A.O. 啊、E.O. 啊，一定係揾啲睇最叻嘅華人入去嘅。 一樣啦。第二樣咧就係咧行政立法兩高議員。係 啦， 好多所謂嗰啲咧華人嘅精英咧，其實嗰啲華人嘅精英咧，佢唔係最有錢嗰啲，亦都唔係同買板冇乜關係嘅。 係啊，冇噶嘛。 一啲本身好似我哋認識嘅一啲朋友咁樣，阿飛哥嗰啲入去。嗰啲人咧就開始咧，慢慢咧就建立到，就慢慢咧可以坐到啲位啦，就唔係開始以前咧淨係嗰啲咧黐住英國佬啲買板階層， 係 有啲唔同咗啦， 嗯， 係啦，所以英國人咧用買板咧係好聰明嘅， 嗯， 佢要你服膺咗英國人嗰套制度嗰套行事嘅準則， 係 係啦，但係佢又將你嗰個特權咧，你係有特權啱啊， 係， 但係佢規範化你嘅特權。 嗯， 系啦， 系明白， 系啦，同埋咧，佢要求一样嘢，忠心。 嗯哼， 忠心你嘅主旨 系咁呢个 边 Q 个？ 咁呢个就大家都会啦。呢、這个就 但系呢个世界好奇怪噶，而家啲买卖个阳奉阴违好古怪噶。 咁啊，阳奉阴阳奉阴违都至少系阳奉先啦，系咪先？ 系啊，而家 至最低限度都要做呢样嘢。 以前嗰啲咧唔会嘅。 系。 是冇人咁夠膽咁做嘅。 O、okay, K， 因為英國人對於陽奉陰都奉咁嘅。 因為英國人對於嗰啲陽奉陰違嘅人咧， 係 會無情地咧，將佢劈低嘅。 O K， 將佢殺頭嘅。 係 啊，佢唔係將你人格，佢唔會將你人真係有個人殺頭啦。當然係人格上將你殺頭。係啊，呢啲佢嘅高招嚟 嘅。O K。 佢羞辱到你，佢揾啲方法放啲嘢出去羞辱你。 係。 好似啊。又要講翻，又要講翻啲故事啦。某人死咗㗎啦 ，OK， 好想做特首嘅，當年想做第一任特首。 哎呀，你即刻即等於講係邊個啫？ 嗯， 得，我哋孤人其名， 孤人其名， 等於講咗。 死咗嗰嘢都， 等於講咗。 係啊，咩死咗英國人啊？最後啊，將佢啲嘢啊，俾共產黨睇啊！ 有啲咁嘅事， 幾好笑啊！一係， 嗯，明白，好， 幾好笑啊！ 即刻趕到揾佢照揮照到揾啦。 明白，好。 俾佢揾到鬧到佢暈啦。 嗯， 係啊，嗱，所以有啲咁嘅事。所以英國人咧，對於咧，對於對佢唔會，佢唔會真係肉體上嚟毀滅你，或者喺毀，或者喺財產上等等毀滅你。你繼續都可以做你嘅有錢人。不過喺政治上，將你將你 過街老鼠， 將你謀殺。 係 係啊， 人格謀殺， 將人格謀殺呢啲係佢嘅高招之處。 嗯哼， 而家咧，我哋偉大嘅祖國。其實都是用在買版的喎，而家佢管治香港都用買版的喎。 在香港用買版， 係啊。 只話就咁解咧。 而家見到嗰啲建制派啲頭面人物啊， 即係阿蔣乜乜啊嗰啲咯。 嗰啲全部唔係買版啊。 點只話何解咧？佢哋又唔係真係做。 咁當然佢唔係做洋行，但係佢個政治行為咧係同嗰啲做洋行嘅冇乜分別嘅。 係。只話又就咁解咧？ 食香港嘅俸禄。 嗯。 咁我向台出糧俾佢啊，係咪先？個立法議員問我哋出糧俾佢，唔係都係啊，係咪？ 係我哋出糧俾佢嘅，唔需要妄自菲薄，有份啦， 有份啦，我同 可能有幾個，可能有幾個先係啦， 有幾個先係啦。咁咧，佢哋咧就去揾著數咧，挨著數咧，又去北京噃。 嗯， 係嘛？ 係 去北京。咁係咪持續咧？以前咧嗰啲咧，嗰啲買辦咧，一方面咧左右又逢源。跟中國人有生意傾，跟英國人就有生意傾，係啦。咁但係咧，佢哋嘅買辦咧，其實咧，佢撈取咧政治嘅著數， 係明白。 而家好清晰啊，係咪？ 就由政治變成經濟嘅著數， 係啦，由政治變成經濟嘅著數， 係啦， 係啦。所以咧，頭先我講啱㗎，有份喂，我哋真係有份俾錢佢做議員㗎，大佬。 即係其實可唔可以簡單嚟講，即係呢個所謂嘅政治買辦，其實就係咩咧？佢係以一個香港人嘅身份，但係咧，其實佢就係做呢、這個北大人嘅代言人咧，喺香港。 有啲咁，有啊， 又或者咁，佢係喺香港呢個地方咧，負責執行北大人嘅旨意嘅。 你都可以咁講嘅， 就係啲政治嘅買辦階層啦。 係啦，但係咧，但係中國人搞出嚟大鑊咯。 點樣咧？ 中國人搞出嚟咧，佢咧就驚，因為左手不信右手嘛，共產黨。 是 共產黨最大問題就是呢他就找到最大問題就是不信任他就找回他自己的人你夾 Q 住這班人 是 那些在香港的駐港機構呢 明白就是又找一另一些買辦夾住這些買辦 是那些買辦呢就夾就呢就搭上了這些買辦 OK 那最後呢就大家變咗個利益團體，就不停咧，就大家啲買班係共同揾著數， 即係點啊？即係而家咧，就其實就揀個比喻啦，就咁就即係而家就係、是、嗱、你就即係我請咗個緊噶嘛，我請咗個卵仔嚟幫我打工， 請個卵仔同我打工， 但偏偏我就唔相信卵仔喎。 係啊，偏偏我又唔相信卵仔。 我請阿 Jimmy 嚟恰住阿卵仔。 係啦、 啊。就點知原來 Jimmy 同卵仔打咗龍通。 係啦、 啊。OK， 明白啦。 因為咧。香港那班的買辦呢 是 老實講他玩慣了香港的遊戲嘛 是 他就可以點你咯 嗯哼 那些 呢阿爺表面上信得過那些所謂自己人呢所謂自己人呢他們呢第一他們不知道香港遊戲怎麼玩 是 第二他們的心想著喂你找著數行先 casual 心 嗯哼 那就大件事了 是 現在整個香港就是這樣而已搞到即最後的結局呢就是呢搞到阿爺呢我究竟是喂我究竟我又沒有人可以用了 嗯哼 姑且不用住先 好 咪成日去了用住先的情況 即是原來待住先都不是第一個住先了原來是由阿爺用住先這個我初次發明的 如果都住先是他的慣例 我們無端多了把聲音加百年其實在這裡 如果真的英國如果他是英國人這樣去處理事情啊英國人啊神早啊羞辱了他們啦 是 找過另一件啦、但 是 你現在不是重要啊他因為那班人呢第一在國內來的所謂看著買版那些人呢那班友呢就知道山高就皇帝遠你呢就跟夾埋那班買版來找好處 是 香港的買版又醒目的嘛 是 香港的買版醒目的嘛 咁佢醒目嘅嘢咧，佢咧咪可以做一樣呢個欺上就瞞下咯。 睇嚟又唔似啊！為我哋睇嚟，我哋即係去咗香港當今著名買版阿蔣議員，睇嚟唔係好醒嘅啫喎。 咩啊？佢識玩香港遊戲規則，佢揾錢醒啊嘛！我都唔係嗰啲醒。 O、okay, K， 好。 佢諗住背後諗住就博咗阿爺嚟揾好處，咁呢啲人就係咁嘅啦。 嗯， 係啊，呢種所以咧，有時咧，你見如果你如果你係阿爺咧，真係興好辣雞。真係如果你係阿爺，你去坐阿爺個位咧，去睇一睇呢班友。 係，咁但係問題在於咁，你而家你喺香港所謂有識之士，都唔會走去做阿爺，做幫阿爺做買版噶嘛，咁咪得翻呢啲咁嘅人咯。 咪咯。 係咪先？ 係咯。 跟住你香港又剩低嗰啲啲即係我哋即係仲嗰啲奇人異事啊，咪得翻嗰啲咩又葛博士啊嗰啲咯。 嗱咁樣嘅，葛博士啊係啊，但阿爺咧，即係咧有時咧我又覺得咧阿爺同英國人嘅唔同咧，就因為咧英國人咧就算佢用得嗰啲買辦咧，佢除咗可以踢爆佢有事嘅啫。 係。 如果唔係咧，佢係咧用嗰啲人咧。佢係用人不疑，疑人勿用嘅。 係 係啊，佢係會夠膽用嗰啲人嘅。 嗯、 但咧，而家變咗咧，廣州人唔信人。 嗯 佢咪變咗又要話，好似頭先講嗰啦，揾班友睇住站買板。 O K。 點知嗰啲買板同嗰班嗰啲友咧，就利用嗰啲買板同埋阿爺個山高皇帝遠嘅關係，又揾就從中揾著數。 嗯。 呢班咁嘅買板咧。又是利用這個關係呢就找香港人老襯，所以大家又一起鬥找老襯， 明白OK 那你香港哪有安寧呢？ 明白， 是的。所以呢你現在看到呢那些人呢其實呢你真的呢很留心地呢，如果呢譬如說呢現在你現在見到那些人呢，你看看他們的東西呢，你就知道呢他們欺上瞞下，即是這樣呢，你一句我一句找不少的。其實那次呢粒粒呢在程度上呢這叫天意來的。 喂，這個要解釋清楚，這樣 是啊， 怎樣樣呢？ 這是天意來的。 什麼天意呢？我需要解釋清楚。 因為呢班班人呢都各懷鬼胎嘛， 哈哈， 那班班人各懷鬼胎，最後結局只會得一個而已嘛。 怎樣各懷鬼胎呢？我又不明白。即係例如冇離場嘅阿阮嫻姐，佢有啲咩鬼胎咧？ 唔係，即係個個都完全各懷鬼胎，個個都唔團結。你一個山頭去揾，我一個山頭去揾先。到最後係阿爺吹雞，係啊，係個個應該跪低嘅。 係， 但係咧總有啲咧，即係有時咧，你諗住阿爺吹雞個個跪低嘅時候咧，就總有意外嘅發生。 唔係，即係你例如，譬如話你講緊，即係照計都應該知聽阿爺知雞嘅，例如啊，即係有啲好自由奔放嘅政黨咁樣樣咧。咁即係咁又點解釋佢哋咧？即係佢哋乜冇跪低到咧？ 玩翻阿爺轉頭啊嘛。 O K。 咪頭先咪講咗咯，咪啲人欺上瞞下啊嘛，玩翻阿爺轉頭咯。 佢點解揾著數喺呢件事上面？ 嗱，好簡單㗎，佢揾香港人著數。 嚇嚇，咁樣咧？ 好簡單㗎，阿爺叫我投票。 係。我就乖乖地坐喺度， 我乖乖地坐喺度同你投票。 系， 但系咁啊嘛，阿爺個目的係希望大家係團結一致地去投票啊嘛。 系， 你聽漏咗四個字啊嘛。 系， 佢當聽唔到嗰四個字。 OK， 好。 咁咪坐喺度投票，乖乖地投票咯。你阿爺唔可以喐佢。 系。 咁但係佢 at 佢嘅。 咁但係後來就係、即係另一個阿爺喺香港嘅代言人，就係、喺西環嘅辦公室咧。就又之後又高度讚揚呢個自由奔放政黨嘅 喎， 係咪先？ 因為 佢冇改錯名，我自由奔放黨。 因為佢哋喺政治上面，佢哋唔會咁樣，一定唔會犯錯啊嘛。 係， 係啦。但阿爺要求嘅嘢唔係咁啊嘛。 O、okay、K， 即係阿爺要求嘅嘢咧， 故意誤解阿爺嘅意思。 嗱，阿爺要求嘅嘢咧，成個 show 成句講法嘅， 係 係大家要團結一次坐低投票。 係嘅。我哋後來喺啲另外啲渠道聽到咧，就聽聞阿習大大喺上面咧就係話嗱，即使只係得翻一個 percent 嘅可能，或者百分之一嘅可能，我哋都盡99%嘅努力去通過佢。 係啦， 即係佢有咁講噶嘛。 係啊， 後來聽過佢。 係啊， 雖然我講呢個嘢唔係好真啊，點解？因為呢個唔似係一個共資深共產黨人講嘅通。 係啦。 不過呢個可能就係因為可能就經過啲香港人係 啦咁 翻譯咗咧，就變成咁樣。 你搞錯。是經過咧嗰啲咧及住站買板嗰啲人嘅翻譯翻嚟變咗香港嘅通， okay， 或者個及住個買板再由及住啲買板嘅人再傳嗰啲買板到翻嚟嘅通。 咁可能真係誤解咗，可能習大大其實佢唔係想講通過證據，佢係想講賣廁紙嘅啫。 係啊， 係咪先？跟住你成班友就以為嗰啲坐定定喺度，唔係即係唔係，所以有啲等埋發叔先投票。 係啊， 可能其實佢唔係 OK 嘅咧。 仲有啊，因為廣東唔信人咧，而且講嘢唔清楚， 係 啲指示唔清楚咧，都唔知邊個部門出嚟咧係咁亂龍咧。 明白。 佢最後結局咧。就係咧，就唔似英國人咁。英國人咧指示好清楚嘅，佢要你做嗰樣嘢就做嗰樣嘢㗎。 嗯哼， 即係做到咧係細路仔都聽得明嘅。 係， 你講翻多啲嘢，唔係講啲語言亂超過嚟㗎嘛。 係啦， 似有好多人都搞錯㗎嘛。統戰係交朋結友都有嘅，原來。 哦，係某才子，某才子之前講過呢樣嘢。 仲有啊，某某黨主席啊，統戰都未解得掂啊。 係。 某好笑啊！ 某黨主席 係啊， 係前主席就係嘛？ 主席， 現任主席啊？ 現任主席，現任主席， 真得 係啊！上次上港台個節目， 哦、 啊，出咗醜係嘛？ 哦，得明㗎啦！ 佢連嗰個字嗰兩個字都未搞得掂啊！ 係啦， 咁你諗下嗰啲咁嘅嗰班咁嘅擺板啊，有幾多搞得掂呢啲字眼啊？ 即係最主要問題就係因為佢就唔係真係阿爺個系統出身咧，即 係 你冇受過啲咁訓練，你鬼識聽阿爺講嘢？ 咁咪聽，咁咪咧揾個 阿爺講嘢，好似解釋點解樣？ 佢咪又走去揾個翻譯咯，那個翻譯咪嗰啲睇住佢哋班嗰啲人咯。係。咁結局大家都知㗎。個個聽嘅嘢係完全唔同，個指示 係 個 instruction 完全唔同， 嗯， 咁咪最後可以出現好多你意想不到嘅事發生嘅， 係好， 就好似嗰啲事咁啦，甩碌啊，啲 WhatsApp 唔知點解又喺邊度飆咗出嚟啊， 係 嗰啲咁嘅好笑事發生咯， 唔係咁我想講，即係其實呢個 WhatsApp 外泄事件，其實係咪又係買版之間嘅？鬥爭的結果嚟咧， 咁梗係啦， 即係就係有買版，誒、哎、死寶又覺得，但就有啲買版咧就覺得我得罪咗阿爺，咁就唔緊要，即時咧就發放啲消息出去咧，就諗住冚過自己，咁就誒一條友原來仲 PK 過我咁樣。 係啊，其實咧嗰陣買版最嗰陣買版咧，其實咧講真啦，口講愛國，其實講得最唔好就係一樣嘢咧，佢喺政治立場要表態。佢表態咗愛國、愛國、愛港， 人人都要表態， 人人都要表態啊！ 係 呢樣嘢非常唔好啊！ 嗯， 英國人會唔會叫以前啲買版走去表態啊？ 咪事實上嗰樣嘢唔會噶嘛，因為事實上嗰樣嘢買版唔係英國人，我愛乜 Q 嘢國啫？ 係啊，佢唔需要你，我只要你做到嘢就得噶啦。 係咯、 啊，你唔係日日喺度辱華到死。 即係正如即係以前啊，英國嘅樹頭婆冇人要求香港人要愛英國， 愛英國嘅樹頭婆噶嘛， 冇人要佢愛要求噶喎。不過當然大家就英女王生日，大家都係會放假嘅。 所以咧啲傻啊，即係有時咧我都唔知邊個傻。你諗下，你屋企嗰個啊，好簡單啊，你老婆啊，你日日同佢講話我愛你啊， 嗯， 佢都你係咁同佢講，係咁同佢講啊，佢都有一日嫌你煩啊。 我唔相信。 咁你自己諗啦， 係咁同佢講，佢第一樣諗到嘅係你條衰佬係咪喺出面做咗啲對唔住我嘅嘢 ？Exactly， 我唔信。 係咁，係唔知點解某啲啊，唔知點解我哋國家咁鬼老土嘅，所以一日喺度講外國，你唔悶我都悶啦。 但問題在於就係即係呢個就正係啱啱阿加伯嚟講嗰樣就中曬喎。咁日 Q 日或者好 Q 外國人咧，其實就係最有古惑嘅人嚟嘅喎。係 咯，而家好古惑啦。 係。 乜嘢著數立曬？阿爺你著數好處又俾曬，同埋阿爺咧係基本上咧，佢哋咧冇一個好好嘅系統咧，去管理曬所有買辦 嘅。嗯， 係啊，即係嗰啲利益咧，利益唔係唔要。講真、嗯，以前英國人都俾好多好處俾香港啲買辦， 係 好多好處，實際好多特權添。但起碼佢俾一個係好有效嘅系統或者諜報組織咧。去揸住嗰扎有啲春袋噶嘛？ 香港其實都有噶，我相信譬如我哋好多喺香港其實交咗心嘅數 call 買版，其實肯定都有好多嘅黑材料喺人手上。 But 啊， 其中 喂，係啊，你喺回歸後有冇見過？有啲人出事啊？ 邊個出事？ 有冇見過會有周圍唱嘅事？有冇幾多見過？ 由呢一屆由現屆政府開始有， 係 嗱，例如嗰啲外國公司俾咗幾千萬我哋某個即係香港最高層官員啦。 但係咁佢唔會即時做低佢啊？ 你同阿 Ben 嗰、那個嗰、那個第二故鄉係同一個地方喎。 係啊，佢會即時做低佢？ 冇啊，邊度做得佢？唔做得噶嘛？ 點解唔做得？ 因為如果做咗咁，咪好似認低位咁咯。 咪係， 好似我揀錯人咁咯。佢就遲啲做嗰樣咧，就唔關嗰樣嘢嘅事嚟，就做低佢噶嘛。 咪係咯， 可能佢唔知道腎痛定肺痛咁樣咧。 你英國人唔同嘛，英國人你知道呢件事，佢借頭借路做低你噶啦。 例如啲保鏢人就槍你， 又槍你，或者叫你自己起身。 係 係啦， 唔係即呢個就係西方政客，或者西方政治嗰、那個嗰樣、那個、就係咩咧？ 你有份禮鏡， 佢要自己佢即係你即係唔會公開地嗌佢走啦咁樣，我道歉辭職。 你有份禮鏡嘅，你成日諗住幾樣嘢團結 係啊。 又驚自己嗰啲友咧， 係 起飛腳， 即其實就唔 Q 團結， 其實全部唔 Q 團結， 係 個表面上扮團結，所以咧有時咧點解香港咧香港嗰啲友係有票啊，係啱啊，你一定用票用不同嘅方法用票頂住佢啊， 係， 但係有幾多個喺公擺出嚟喺公眾度睇得上眼咧？ 同埋最初都有啲其實都係 electable 嘅人嘅。 今時今日咧， 你諗下最初我哋有啲程介南啊， 係啊， 即係呢啲馬力啊，呢啲係咪相對比較 electable 少少先？ 你睇而家啲人， 咁啊，而家曾鈺成都唔玩咧，就定翻 咁啊，真係大鑊。 樹根啊，整翻嗰啲阿郭博士啊，有咩梁志祥啊嗰啲咯。 係啊，你見到都覺得啊，哎呀， 奇珍異獸嚟嘅。 奇珍異獸嚟嘅呢啲。啊、都講咁多香港嘅買版啦， 係， 咁下一節咧， 下一節先啦， 下一節要講埋講一啲跨岸嘅買版。 OK， 好， 全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